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衰死鼎镬锁金心嘅。咁为大家解释呢个题目之前咧，需要介绍咗你今日嘉宾先。除咗我啦、嘉齐啦，同埋小毛之外咧，就嚟港大法律学院嘅教授吴教授 Michael 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关于呢个法制嘅题目同埋嘅问题。 你好，你好，好高兴今日喺度。 吴教授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莫嗌佢 Michael 啦，咁啊一样啦。咁啊，先问嘉齐嘅衰死鼎镬锁金心，咁喺今日广东话里边咧，可能啲人都会话做乜要鼎镬定系打镬咧？ 好似衰死打镬先金心。 其实鼎同镬咧，大家都即系睇得出佢同食嘢系有关嘅，系啲餐具嚟嘅，系煮嘢嘅嘢。咁不过咧，中国古代咧，喺刑罚上边咧。就有啲咁多殘忍啊！咁殘忍嘅就係點樣殘忍法呢？就用一啲煮食工具嚟到去對付嗰啲犯人啊！咁所以呢，即係鑊係我嚟做咩呢？係炸油鑊啊！鼎呢就愛嚟一個好大嘅可以擺到人落去嘅鼎，喺下面堆滿火，然後燒到紅晒啊！咁裏面有煲熱水，然後放個人落去，咁就所以就係呢個鼎刑同鑊刑呢係兩個油炸嘅同埋烹煮嘅刑罰啊！咁喺即係古代直到明朝呢都有實施嘅，咁雖然唔係常常有，咁呢啲可以話咧就係一啲好恐怖嘅刑罰啦。咁所以死喺鼎鑊都甘心咩意思啊？大家可以明白。 哦、即係你我俾你煮咗，我都好樂意咁。 啊， 咁有好難嘅喎，其實。 即係個意思係咩咧？衰死鼎鑊鎖甘心咧、就係即係一個即係其實個故事就係發生喺唐朝。咁有位仁兄就即係鎮壓咗呢啲奸臣，咁但係咧，因為鎮壓嘅過程裏邊咧，佢係即係觸犯咗國法啦，咁所以咧係即係佢本身又要受罰嘅。咁所以佢嘅意思就係咧，我除咗亂神拆子，咁我而家咧受到國法嘅制裁咧，我都願意啦。好啦，咁呢個可以話係法律上面咧好理想嘅境界嚟嘅，就係嗰啲受罰者咧，佢係覺得自己係啦，甘心情願咁樣去受罰啊嘛。 即係點樣可以審完你判完你都心服口服，呢個都係我諗即係世界每一個法律體系都希望可以達到嘅理想啊！ 個犯人都開心。 你就開咗個好題啦，就係話咧，今集我哋講咧就係同法律、法制、法即係法治相關嘅一啲嘅課題啦，就是、討論一下刑罰啊、法律咁。喂，好多時都有人都講啊，中國啊冇乜法律觀念，其實係咪真嘅咧？即係我哋話。咁即係以睇翻中國古代嘅法律嘅情況嚟睇，同西方比或者同世界其他地方比，係咪可以叫做係一個有法律嘅管理嘅地方 咧？你話喺我嘅角度睇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長期以嚟咧好多研究中國法律嘅朋友咧，可能其中一個即係誤解嚟嘅。即係咁睇法典就知啦，唐律疏爾等等，去到而家，可能係中國嘅法典係全世界就算唔係最長久，都或者係其中一部。最源遠流長，亦都係相當規格統一嘅一個律例嚟嘅，一個法典律例嚟嘅。咁所以咧，喺我嘅心目中覺得其實咧，中國係有法嘅，不過可能大家未盡了解咁解嘅。 咁同埋其實對中國法律有好多誤解嘅，即係我哋譬如見到有啲誤解係咩咧，就會係認定一啲法典就等於係嗰個朝代嘅法典嘅全部。譬如講明朝就認為明朝嘅法律得大明律嘅啫，所以大明律裏面咧可能有啲所謂民事糾紛用刑法嚟到處理，咁就認為啦，哦原來中國淨係得刑法嘅，好啦，咁呢個有啲似物核子摸象咯，你淨係見到嗰部分就係話，即係嗰啲嘢就等於中國法律就 睇事物太靜態啦，係冇處理到中間變化， 同埋即係法典與法典之間，即係個朝代可能同時有幾部法典咧係運行緊嘅，管理唔同嘅問題，可能管理唔同嘅階層啊，或者係管理一啲可能係定義咩叫罪行，有啲就係講下咧嗰個罪行如果判咗有罪。咁啊，以後嗰個跟進嘅方式係點樣？咁互相之間係有關係。 當然，我覺得好多大眾流行文化都幫我哋唔少啊，對呢個誤解啊，即係調翻轉嚟幫啊，即係譬如話一啲專門係即係可能好多古代嘅一啲古裝劇啦嚇，做一啲清代南滿啊，例如周星馳嘅 九品芝麻官 啦，咁啊大家都要話，咦就係咁樣話斬啊斬喎嚇，就都係即係貪官污吏一大堆啊，即係從來都唔諗住法律係咩啊，從來都冇公義啊，即係呢個我覺得都會係加深咗個誤解。不過喺我哋研究入邊都知道，其實即係都唔係咁樣嘅。其實咧，諗下一個國家咁大、咁多人啊，疆土咁闊嘅地方，即係你冇一啲規矩咧，可以即係鼎鑊都甘心嘅一啲規矩咧，其實你好難管治嘅地方咧。每個朝代都有數百年以上。 啊，難得今日阿 Michael 喺度咧，好唔好又？因為法制史咧，我自己認識就真係零嘅。咁啊，難得可以向啲專家請教。不如我哋試下由古到今咁慢慢去梳理一下一啲可能法制啊、律令啊之間嘅觀念。咁等阿 Michael 可以指教一下大家。咁譬如好似我哋所知啦，我哋讀書嘅時候都已經知道話，最早 叫做真嘅一個成文法係刻咗喺個石碑上面嘅，就係古巴比倫嘅《漢諾拉比法典》。咁我哋追溯翻佢，由佢被發現，我哋經過考古學家嘅鑑定，原來佢成書，我哋估計公元前1772年啦，即係佢哋而家都講緊接近4000年前。咁而家就成個好完整咁凍咗喺羅浮宮入邊啦，即係收藏咗喺度。咁《漢諾拉比法典》嗰個準則係咩咧？咁都幾有古代嘅一啲可能封建帝國嘅一種形態，譬如話好重嘅階級觀念啦，好強嘅一種原始嘅法治，所謂法治理念啦，譬如話以眼還眼啦，以牙還牙啦，甚至乎佢都會提到，如果你受咗人哋恩惠，你要用你自己全副嘅身家去還恩。咁今日我哋睇《漢諾拉比法典》，都認為佢同西方嘅法制可能會有一啲關係嘅。咁當然個關係可能一陣間 Michael 可以講多少少啦。咁我哋而家話佢會係最早嘅一個成文法啦。咁其實成文法係咩嘅觀念呢 Michael？ 我其實咧，即係如果你法律體系咧，我而家即係一般嚟講話兩大種啦，一個就係即係大陸嘅法律體系就成文法啦，一般用法典嚟到去推敲一個案應該點樣審嘅，即係一啲類似法理嘅原則或者啲哲學嘅原則，甚至係嚇或者道德嘅原則。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而家香港用緊嘅普通法啦，一啲英美嘅法系或者係我哋講即係英聯邦嘅法系 海洋法啦， 係啦，咁就即係以一啲案例嚟到去歸納種種唔同嘅情況咧，去得出一個條件，得出一個原則去判案。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其實你就算大陸法系又好，普通法系又好，對於某一啲一啲譬如話謀殺，肯定係唔啱嘅，嗰啲一啲強暴嘅行為肯定係唔啱。咁大家都可能喺唔同嘅方式得到同一個結論未定，只不過推敲嘅方法唔同。 咁呢個可能就會係中國或者叫東方嘅法律，同埋可能西方嘅法律，會唔會一啲根本有少少分別嘅地方所在？ 譬如西方頭先講大陸法同埋普通法咧，其實兩個都係西方嘅，一個就係英國嘅海洋體系啦，一個就係大陸體系，可能德國啊、法國啊都係用呢種體系，都係屬於而家所謂泛指西方嘅。咁但係中國咧，喺如果要套入呢個系統咧，都不能完全套入，但係咧會比較係傾向成文法或者大陸法，用一個法典嚟推敲啲一啲原則，透過啲原則嚟到判案，就唔係完全用歸納唔同地方嘅案例去做。 我哋話即係講喺歷史裏面呢個框架入面講法律咧，我哋話其實法律嗰啲條文咧有唔少都反映住當時個人嗰、那個即係社會嘅即係所謂 social norm， 即係佢哋嗰個社會規範係點，或者佢哋著重啲咩，或者唔緊張啲乜嘢。譬如《漢諾拉比法典》裏面好重視嘅就係、是、即係要報啊，即係要還 報復 報恩報仇，有咩就要還翻佢就是、打平。同埋另外我都會講，譬如話即係古羅馬法，另外一個就係十二同表法。咁其中有兩條我睇到即係我仲有得分享過，真係非常之感即係有感覺嘅，就係咩咧？就話如果你作咗一首歌詞，然後唱嗰歌詞去侮辱他人咧，係要死刑嘅。 咁啊，好在今日唔使死啫， 重打都唔使，係唔使死， 打唔使死。 咁然後咧，如果你偷人啲莊稼，即係話如果耕田啊，偷人哋田產上面嗰啲嘢咧，而你係成年人嘅話咧，你係要被殺，然後祭嗰個谷神嘅。咁呢兩條咧令我好震撼啊！即係話當時重視嘅嘢就係可能更加重視人嘅榮耀，係咪？或者話耕作咧就唔可以被打擾。咁例如打人啊、肉體傷殘咧係傷人啊，傷人係冇嘢嘅，賠錢可以解決。如果係打奴隸咧，仲半價添。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是、 有特價。 咁雖然我哋話十二同表法 打得過， 就維真係維持可能100年左右啦，1500年4世紀。咁但係後來嘅譬如查士丁尼法典呢啲好出名嘅所謂嘅羅馬法體系咧，都沿住呢條線索而嚟。咁即係點解要提咧？就係話嗰個羅馬法咧，即係影響住所謂大陸嘅法典入面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源頭啦。 啱，同埋咧，即係除咗話對於生命財產嗰個觀念有唔同，亦都可以反映咗咧每一個社會咧對於階級嘅睇法唔同。譬如話你中國你見到清律咁，好多人都知道你會對於親屬嘅關係啊、階級啊等等都會好注重嘅。即係老豆打仔同仔打老豆嗰個罰嘅方法唔同啊嘛，即係老公打老婆、老婆打老公啊都好唔同。咁但係都調翻轉，譬如呢個亦都唔係中國獨有嘅，譬如去到西方睇係你。你試下奴隸打主人，主人打奴隸， 即刻死啊！ 或者唔好話奴隸咁極端啊。譬如話你係咪教士甚至乎譬如喺英國以前啲法律，你係咪有財產同冇財產，你得到嘅懲罰都可以唔同。 呢一度又令我諗起阿 Michael 頭先提到嘅嗰個可能真係個從屬關係同個法治公平與否之間可能嘅一啲矛盾，亦都可以回應到阿卓然頭先講話，譬如話可能唔同嘅一啲社會嘅階級或者制度，或者係傳統對於人際之間嘅關係嘅嗰種睇法，其實往往會應用咗喺個法律入面。譬如好似頭先我哋提到唐律咁樣，唐律所以就講得好清楚，譬如話佢有所謂嘅十惡啦。 其實佢已經喺唐朝以前已經慢慢孕育落嚟，由開皇特到去到唐代嘅時候嘅好穩固。十惡入邊其中一個大罪就係不孝咯，不孝就係可能對呢個父母唔好啊咁樣，呢啲係一啲好大逆不道嘅行為。咁喺當時嚟講一個好大嘅罪。咁但係我哋到過今日，我哋睇可能你話不孝咁，譬如爸爸媽媽老咗，擺咗去老人院咁，其實都可能都係一個即係供養上面嘅，可能或者社會嘅目光上，你會覺得咁樣都叫做唔叫做一個好孝順嘅仔嘅一個行為，但係實際上未至於去到好似唐代咁樣嘅一個大逆嘅罪咯， 重要嘅罪行。 冇錯，所以今日我頭先阿嘉齊講到甘心，其實呢件事好緊要。 係甘心， 即係我哋點樣睇個法律體系，有冇法律或者佢法律能唔能夠令到人甘心？我哋好難用今日我係咪有所甘心去睇當時啲人嘅甘心。即係當時啲人可能真係覺得老婆打老公，老公打老婆，個甘心程度或者應該嚴重程度點先或者甘心咧？我好難用今日嘅角度去判斷。 我同意 Michael 你非常同意你嘅講法，因為咧我哋話先秦嘅青銅器裏面其實好多雕刻啊、雕像咧，其實都有啲奴隸嘅樣子。咁但係啲奴隸咧，大家睇到青銅器上面咧，嗰啲奴隸係冇手冇腳嘅，或者斷手斷腳。我哋話當時嘅人咧，肉刑即係斬手啦、斬腳、斬耳仔、斬鼻啦，係好常見嘅。咁斬完之後咧，繼續工作，佢繼續係奴隸嘅身份。咁你問佢當時嘅普遍嘅人認為，即係咁樣對待奴隸係咪合理咧？其實大部分都話其實非常合理，係應該咁做。咁但係以今日嘅角度睇咧，依啲嘅肉刑咧係非常非常之唔人道。 唔係我哋喺法律嘅角度嚟，以古非今就當或者以今非古啦，當然就唔係好理想嘅。即係從處理任何歷史問題都一樣。咁不過咧，即係法律咧，如果我哋話作為一個社會史嘅資料咧，嚟到去睇咧，其實好有意思。嗰啲法典條文咧，其實再反映咗咧。不同時代嗰啲唔同嘅社會風尚，譬如有冇奴隸制度啊等等， 可能亦都會睇到一啲即係階級啦，或者係唔同嘅統治體系入邊嘅特色啦。譬如好似我哋知道元代嘅時候，蒙古人統治啦，咁蒙古人打漢人嘅懲罰，同漢人打蒙古人，當然就會有好大嘅分別啦。 係咪？你都會睇到。試下比較下，譬如大明律同埋唐律再議咧，你就見到咧，一個係有奴隸制度，咁明代咧，其實個奴隸制度就已經漸漸消失咗。嗱，但係後屘去到清朝咧。即係基本上佢哋就保留咗好多明代嘅律，咁但係你見到嗰啲清朝新嘅例裏面呢，又多咗好多呢關於旗人嘅特權，滿洲人嘅特權呀嗰啲咁嘅法律內容，咁所以呢即係法律同個時代嗰個發展呢，社會嘅風尚變化好有關係。 所以究竟法律呢個東西佢係為咩人服務嘅呢？為有錢人階層、為權貴階層服務係點呢？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同大家傾落。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正上一集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即係法律嘅基本問題啊，啲嘅觀念上嘅問題啦。咁嗱，我腦裏邊諗嘅或者成日都有個疑惑嘅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刘邦啊，咁啊即系入到啦，先入秦者为王啦，咁啊入到去啦，咁啊咸阳啦，咁啊佢又话就与民约法三章啦，咁啊杀人者死，咁啊伤人及道抵罪，咁啊成日都觉得好似大家都赞话系好啦，因为废除秦恶法，但系我觉得个问题唔系喺杀人者死嘅问题，因为杀人者死咧就历朝大家都咁讲、而系审嘅先系关键。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个审，即系法律个精神，实际上喺实践度先至系关键嘅位置。佢有冇罪咧？係審過先知。咁所以呢一個大家都讚嘅劉邦要發三章咧，我係有個問號嘅。咁所以就要問大家，即係中國法律審呢一部分，其實係嚴唔嚴謹，定係好似真係電視劇咁？ 九品芝麻官 捉佢去斬，拉佢去。 咪澄清一下，其實即係劉邦佢入到關，頒咗一個咁簡單、咁方便嘅法律啦。即係確實，我諗係運行過一時。不過有好大嘅問題。頭先阿卓然你提過，就係咁個法官究竟點樣去審？咁我哋去審就係一個咁唔明顯嘅指引，咁嗰啲審判嘅人士就好難做，嗰、那個權力就變得好大，因為佢好多空間。咩叫道啊？咩叫傷啊？ 啱啊！ 係咪？即係嗰啲定義係點樣啊？咩叫殺啊？點樣殺法啊？咁即係凡此種種咧，其實都需要定義噶嘛。即係尤其是喺一個咁嘅明文嘅法典裏面。咁咧即係所以。刘邦佢呢个做法咧，如果真系存在过嘅话咧，佢只不过存在咗好短时间嘅啫。因为我哋知道咧，刘邦佢嘅子孙好快就恢复翻所谓秦代嘅恶法。咁因为秦代有数以千计嘅法律啦， 同埋有好多肉刑 啦。系啊，汉朝都系咁上下。 系啊， 咁啊，即系嗰个律条嘅数目多到系以万计。咁啊喺汉朝末年咧，甚至乎好多人喺度投诉啊。根本嗰啲都不利，即係嗰啲處理法律嗰啲官員啊，同埋相關嗰啲嗰啲利咧，佢哋揾唔到啲法律啊，太多啊， 啊，即係唔知點樣去尋索出嚟。咁即係所以個法律係好細碎嘅，即係變到係對每樣嘅行為都有好具體嘅指引。咁有啲咩好處咧？就係嗰啲法官哦，對於某樣嘅犯罪，如果已經即係寫明佢可以係點樣處理嘅話，咁咪佢有個根據可以去做咯。咁所以呢個好處就係所有嘅犯法咧都會好明白咁樣即係被了解，同埋咧去即係相對去執行出嚟。咁無論百姓同埋官員咧都冇咩灰色地帶。 所以對於即係中國古代嘅即係司法審判嘅過程咧，一般譬如睇大眾流行文化或者電影咧，就會覺得哇好粗疏，好似個官就可以話曬乜嘢就當場就斬咁樣。但譬如有一啲細心研究，我就會知道咧，反而調翻轉覺得佢唔係太粗疏，佢係太濕碎、太仔細、太長。咁所以咧，中國古代嘅司法審判制度其實有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咧，就係積壓案件積壓得好多，就因為咧佢審判嘅長度咧可以數以月計年計。譬如舉個例，如果你覺得而家香港嘅司法制度係公道嘅，可以每一單案都可以最少我哋叫上訴兩次，我哋叫四級三審制啦，四級法庭三審。但係你估唔到咧，中國嘅法律制度咧原來係六級六審嘅最少，即係話你由縣一條村嘅審案，你可以一路。由去縣去省一路去到京師去到皇帝咧，都可以一路去上訴啊，最少去到六級嘅。咁變咗其實件事咧係可以經年經月經日，特別一啲我哋叫命道重案啦，涉及人命案件嘅話咧，就絕對冇可能九品芝麻官就推出去斬嘅，除非一啲好極端好極端嘅例子之外。一般嚟講，去到皇帝都唔敢即刻斬啊！家齊 係啊，唔係其實嗰、那個中國嗰個復審嘅制度係好被重視嘅。點解咧？因為生殺嗰個大權咧，一定要掌握喺皇帝手上啊嘛。即係你從呢個角度嚟睇，就知道唔係淨係重視人命咁簡單，而係邊個有權可以定人生死。咁所以點解嗰個決定，譬如死刑啊，或者所謂即係重大案件咧，都係同死生死有關啊嘛。可能有人死咗，所以就要用即係高啲嘅刑罰嚟去處理。咁嗱，你由呢個角度嚟去睇咧，就明白點解個皇帝要牢牢咁掌握你個權力啦。咁但係咧，掌握權力咧，好驚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個皇帝做錯決定咁點算？咁於是乎咧，我哋喺譬如到明朝、清朝咧，佢更加有個制度啊，就係嗰個案件已經俾皇帝決定咗係要執行死刑啊。咁但係咧，個案件點樣都好咧，都要。每半年一次啦，再問翻個皇帝，咁啊係咪真係要執行死刑？咁呢個就係即係三復二，咁啊甚喺明初甚至乎五次添噶，嚇咁啊即係所以拖個死刑執行都要拖年幾。 係啦，所以咧另一樣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因為咧你知道係一條村去到京師係咁長水遠嘅地方嘅時候咧，亦要復審嘅時候咧，所以咧其實變咗咧。大家估唔到就係喺中國傳統古代審案司法程序嗰個文件嗰個處理咧係非常細緻，而且保留得非常好。點解咁樣做呢？因為咧，如果你覆審咧嗰啲縣官或者係嗰啲督府咧審錯嘅話咧，佢係會丟掉烏沙嘅，所以佢必須要將所有文件做好，先可以送到去京師刑部，甚至乎皇帝要覆核。所以流傳到今日咧，我發覺咧原來有好多好多佢哋好細緻嘅一啲審判記錄，話都俾我知。其實咧，佢哋真係唔係亂嚟，真係 呢個係你帶過嚟， 冇錯，呢個有少少嘢可以俾大家去睇一睇就係呢一下圖咧，我先睇下圖先啦。下圖就係其實我哋喺個地方叫龍泉啊，龍泉呢個地方就係今日杭州，仲要坐幾個鐘頭車去一個山區嘅一個清代嘅一個審判嘅檔案，可能係一個好芝麻綠豆嘅事，可能係啲錢債糾紛啊等等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其實佢哋文字雖然我唔需要睇曬係講乜嘢，但係你見到佢一啲狀詞啊寫好之後咧，跟住個官咧。就話兩造公詞各執，即係話大家都各執一詞，不如咧再派人去再調查啊！咁呢個真係基層嘅一啲其中一份嘅檔案咧，都係相當有系統啊！亦都睇得到係寫咩字嘅。如果你近嘅話，再去啦，一跳由最底層個級第六級最底層，去到最底級啦。我哋去到皇宮，而家一啲命道重案啊，即係我哋話涉及一殺人啊、人死嘅時候咧，其實必須去到皇帝。咁當然皇帝都唔係自己決定，其實佢一班大臣咧喺內閣啊，或者一啲司法機構咧入邊去幫佢決定，咁就會寫咗一啲我俾皇帝嘅建議，跟住皇帝喺上邊咧就會覆批嘅。咁你見到入邊有朕思，即係話咧，即係皇帝覺得你哋嘅意見點樣點點點，我而家俾出一啲意見，你哋可以再研究，再翻嚟話俾我知。咁我哋見到其實個過程雖然係需時。但係其實都係相當有系統，亦都係咧係有文件可以佐證。 嗯，但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好小心啊。嗯，即係關於人命嘅事啦。嘉齊你有講啦，雖然可能係原因就係皇帝先有生殺大權，所以咧即係多少係所謂生命同嗰個皇權掛鈎，所以先咁小心。嗯、但係咧，依樣小心本身咧，對於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去理解法律咧，呢種嘅小心亦都係必須同埋係有價值的。 公義係咩回事咧？但係諗下嗰、那個 要你甘心啊嘛。 係啊，係要甘心啊。同埋嗰個犯法者，如果佢係無辜嘅。即係最終 真係有機會 嚇，咁、啊、你殺咗佢，咁佢唔係點樣申冤啊？你可以一個死人，你唔可以攞翻佢條命出嚟咁、嗯、所以成個制度本身係好重視、好重視人命啦。你諗下，我哋喺南宋時代就已經有洗冤集錄啊、宋詞，跟、嗯、出嚟我哋做驗屍嘅。驗屍係咩咧？就係、是、睇一啲命道重案咧，佢裏邊究竟嗰啲內容係點樣嘅，嗰、那個死亡係點樣發生嘅？咁啊，或者嗰、那個殺人者。佢係咪真係做咗嗰啲殺人嘅暴行，即係等等咁，所以係即係你由驗屍開始已經好仔細咧，對人命好重視嘅。咁然後就逐級。頭先 Michael 講到，即係由地方去到皇帝嗱，我即係可以數俾大家聽，先係縣官，知縣之後咧就要被喺明朝咧就要俾一個叫推官嘅角色喺府級咧嚟到去審。到清朝推官嘅角色冇啦，咁啊但係就知府啦，咁啊知府都要處理，跟住喺知府上面咧道台。道台上面咧就要去道台就即係嗰啲按察司嘅分司，咁、嗯、然後就去到一個省主理司法嘅官員按察司，咁按察司之後咧，可能仲要俾即係總督啊或者巡撫去睇，睇完之後咧，仲有巡案御史咧定期喺首都派嚟咧去檢查啲案件，再有時可能再覆審，咁然後覆審完之後咧，上到京師啦，京師先係刑部，刑部睇完一次。嗯跟住點啊？跟住督察院，即係嗰個監察機構、嗰御史台嘅機構咧，再睇一次，睇下有冇問題，然後再俾大理寺。咁大理寺咧就睇嗰啲刑罰嗰、那個即係審判咧。 所以叫三法司啦，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三司會審。 最後先要咩？ 跟住做 file 係俾皇帝睇， 皇帝再去決定啦。哇！諗下個成個課程幾複雜。我曾經做過研究啊，即係講明朝嗰個法制咧，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中一個就係佢監獄管理得唔好。咁由於嗰啲案件要拖咁耐， 咁拖死鬼埋啦。 係啊，好多拖咗30年、40年，佢真係喺死監獄裏面嘅。 冇錯，即係同埋咧，佢哋即係對於件事嘅重視到嘅地步，就可能即係有時皇帝睇完個 file 都話，不如下一個秋天先再算啦。係啊，即係都有一啲會不如大家翻去再討論啊，再研究。咁所以嗰個仔細度咧，但係有好有唔好。另一個地方就係令到啲案件會即係拖好長。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咧，即係嗰啲官員嘅一啲積壓案件嘅一個。 講咗好多關於死刑嘅判法好仔細啦。另外都仲有一個問題，呢個都係可能大家一般對中國法律嘅一啲觀感，就係話。中國法律咧，對於啲咁嘅刑法咧就好仔細嘅、嗯。但係咧，對於所謂民法啊，即係話日個體同埋個體之間嘅訴訟，譬如啲金錢嘅糾紛啊、財產啊、房屋啊，種種嘅糾紛咧，好薄弱，冇乜理嘅。即係相對佢西方法律咧，中國依方面係好薄弱。其實係咪咁嘅咧？ 呢個即係當然就我就一定反對啦。呢、個亦都係西方即係。開初研究中國法律傳統嘅時候，其中一個大誤解就係中國嘅律例係冇民法嚇，即係全部都係靠罰人。但其實我而家好多研究話俾大家知，其實唔係嘅。你諗下中國咁多田土、咁多房產、咁多契約，如果冇一個民事嘅糾紛嘅機制，點可能運行到啊？即係譬如日本有個好出名嘅即係研究社會史嘅法律學者、法律學者傅馬俊老師啊，咁佢哋研究過，其實一個好少少嘅縣城，可能咧每一次每一個月。收嘅呢啲咁嘅民事糾紛啊，可能係講緊二三千宗嘅。咁、你諗下，其實係 一個月二三千宗， 即一年係講緊二三萬，而一個縣可能得20-30萬人，即係話每10個人入面有一個人係涉及可能一啲民事訴訟。咁、所以佢必須有一啲例、一啲方法去調解。所以咧，亦都係有個好長歷史嘅民事訴訟歷史。只不過係即係當時可能西方人研究中國法律嘅時候，未有發掘到出嚟。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聽咗好多，譬如話審判啊，或者裁決啊，以至到好多嘅程序啦，即係由下級一路上去呢個中央啦。如果喺呢啲程序入邊話，譬如有個案件發覺真係判錯啦咁樣，咁會唔會有一啲叫做後續嘅工作會進行翻？譬如抽查翻邊一級嘅官員犯錯，會唔會有啲咩懲處啊？呢啲咁樣嘅事例咧？ 因為當然本身佢有一個叫做定期嘅覆審，即係就算你上唔上訴都要覆審嘅啦。咁、層層覆審，咁啊睇你有冇錯啦。咁當然啦，另一個就可以 原告人主動覆審，你覺得判錯我嘅，我可以向你上級就告狀，一度告到去京師都可以。咁大家最經典咧，即係刑事案就楊乃武與小白菜，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就民事案呢樣都可以咁樣做。所以但係佢比起我哋而家嘅制度咧，就會即係更加完善，就係、是、可能佢你唔主動告，佢都要覆審，因為呢個係官員本身嘅責任。 嗱，先回應第一個問題，就係嗰個究竟民事嗰個處理係點樣啊？我哋見到明朝或者清朝嗰啲律法啦，因為我哋再早啲，我哋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明朝、清朝處理田土糾紛啊，或者係一啲民事之間嗰啲衝突嘅時候咧，佢嗰個時候都會用刑罰嚟到去處理。但係啲刑罰處理嘅時候，我哋要好小心，因為咧佢同時其實嗰啲刑罰唔係真係執行嘅，我哋要理解有啲所謂贖罪嘅條例。嗰贖罪條例就係個價碼嚟嘅，即係打五十大板，其實即係可以等於幾多個銅錢。咁所以即係有時處理呢啲咧，係要俾堂費咁嘅意思嘅。 係啦，所以咧仔細好仔細啦。咁但係罰則係點咧？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各位，我好相信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啲嘅大眾嘅，譬如嘅小説啊，一啲嘅民間嘅種種嘅故事咧，其實積載住人嘅集體嘅一個信念嘅，因為佢哋嗰啲嘢咧未必句句代表住真相，但係咧總體嚟講咧係有一個方向。譬如話咧，中國咧其實歷代咧都講好多關於冤獄嘅案件，又或者咧包公案咧歷久不衰，大家都希望咧有一個所謂嘅清官去明辨對錯。係咪去解決種種嘅問題？亦都話咧，即係其實嗰啲嘅官員咧，好多嘅漏洞係從中介出咗嚟。咁啊，上一節小毛你都講，即係中好似好完善嘅一個制度。其實如果啲官員執行錯咗，會點樣處理嘅咧？係咪？咁亦都要講就係冤獄其實都會發生，就算聽落好理想嘅一個制度。咁其實應該點樣嘅咧？如果有中間有出錯嘅話， 嗱，先回應翻小毛咧，我未回應完啦。仲有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啲官員咧。即係喺俾上級嘅官員去審查嘅時候，咁、那個制度究竟係點樣咧？嗱，大家諗下咧，如果你係做複審嘅官員，你點樣先為之叻啊？ 逐到有 係啦，就係睇到下級嗰啲錯誤啊嘛。所以逐級咧，嗰啲官員佢哋嘅表現就係睇佢哋能唔能夠揾到下級嘅錯誤出嚟。咁即係就係靠呢個咁嘅官員之間互相監察嘅制度咧。我見到譬如喺明朝好多嗰啲判讀啊，就係嗰啲官員審完之後，佢哋寫出嚟嗰啲報告咧，佢互相指責，即係話到你咁樣審係錯嘅，或者係向上級報告咧，我下級個官員咧佢處理呢樣嘢不當嚇。咁、你有好多嘅即係處分嘅方式㗎啦。即係譬如喺明清嗰啲律例就有啲即係官員如果犯咗公罪，即係佢喺公務上邊犯錯，咁有啲時候可能係個降級啦。啲時候甚至乎可能係要丟官啦。 我哋今日叫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但係如果你佢係涉及到賄賂嘅，如果佢或者涉及到一啲人命嘅，咁可能係佢自己個生命都有受到一啲嘅威脅都唔定，咁分鐘要死嘅。咁所以你唔好亂咁判案啊，做呢個官。 咁另一個補充就係、是、咧，即係頭先講咧，即、就、係、是、我當然話，我覺得即係、就是、中國傳統嘅審判制度都係相對細緻，喺制度上啊係有系統嘅。咁當然制度歸制度啦，始終係人嘅因素。即係當然一定個貪官污吏啦，當然一定有上下包庇啦，當然一定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啦、收賄受賄啦。咁但呢樣嘢亦都並不係中國獨有嘅，即係可能喺同一時間世界各地，其實喺我比較嘅時候，都會發覺其他地方都會有。咁當然中國亦都會有呢個例子，譬如頭先講楊乃武與小白菜呢個案就已經係最明顯係同一時間顯示六級六審嘅制度係真係運行嘅。同時間點解要運行到咁呢？就因為咧，即係有中間有好多冤案冤情喺入面，涉及到即係上下官員互相包庇啊，或者即係判案嘅粗疏啊，先至搞到件事咧，去到皇帝，甚至乎當時嘅申報報紙咧，即係不停有輿論嘅壓力，先至會到最尾咧係得到即係所謂相對有人甘心嘅公義咯。 咁所以嗱，我哋講咗啦，審咧就好小心，或者中間咧都一定有人嘅因素而出咗問題。點解呢啲嘢大家咁緊張咧？就係因為後面我哋而家講嘅話題就係刑。佢嗰個人判完之後咧，佢係受刑嘅，佢係要受罰。咁一直以嚟咧，嗰啲刑罰咧好多咧都係同身體有關，或者係自由有關。咁嗰啲無論係損失自由又好，或者身體受傷又好啦，有啲嘢咧係挽救唔到嘅。 更加死刑更加挽救唔到。所以刑罰咧都係所謂討論法律嘅時候咧好重要嘅一環啊。咁、 嗯、 刑罰有啲咩刑罰咧？中國古代係點樣即係刑罰嘅咧？ 嗱，係講刑罰之前咧，可能講一個觀念咧、 嗯， 就係即係頭先阿 Michael 提過，但係冇講到好多，就係、是、抽審啊， 抽、嗯、 即係抽審或者抽決， 嗯， 即係呢個就最想問，抽編處理， 即係抽決其實係咩一回事？ 即係抽風起啊！ 我記得細個嘅時候 抽後算帳， 讀過一個古仔幾得意，係講貞觀之治嘅時候，佢話貞觀之治其中一個大政績就係、是。唔知貞觀 N 年啦，我都唔記得咗邊一年啦。話判咗全個國家判咗死刑嘅29個人。咁啊，唐太宗話：啊，你哋翻屋企同屋企人食完一餐飯，秋後翻嚟先處決。結果就29個人全部報到齊曬，冇一個走。咁、嗯、就愛嚟歌頌呢一個真係個大治世。 嗯、 但係點解一定係秋決呢？即係可以請教下兩位專家。 咁翻嚟咧，甘心受刑，你就係即係衰死頂鑊啊，守甘心 打鑊金係嘛？ 真係最理想嘅狀態啦。喂、 嗯， 但係即係其實個秋天同埋刑罰之間嘅關係咧，即係我都相信同古代儒家一啲觀念咧，好有關係。《禮記》裏面有個叫月令嘅、 哦，月令、嗯、 啊，咁月令裏面咧，即係就講到每個月適合做啲咩啦，即係其中戰爭啊或者殺人有關咧，就喺秋天呢啲時間進行。即係唔好影響嗰個農業生產， 嗯、 你唔好即係去阻住嗰啲萬物生長。不如春天、夏天就絕對唔好做呢啲咁嘅事。好啦，咁而咧秋天先至去做處決，嘅好處係咩咧？就如果係夏天犯案嘅，即通常我哋嬲可能係即係大家都知啦， 燥熱啲、 熱啲嘅時候 容易犯案啊。 我見到好多案例咧，譬如清朝好多案例咧，打人嗰啲咧都係 夏天啊， 盛夏 咧，盛夏你未曬到懵啊，打起上。咁但係咧，即係到秋天，大家都冷靜咗落嚟。包括司法官員，包括皇帝，咁、 嗯、 所有人冷靜落嚟咧，咁嚟到去處理咧就係、是、最好嘅。咁、 嗯、 而咧，譬如可能等到秋天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喺夏天發生嘅嘢判咗啦，咁但係過幾個月之後可能有新證據，或者有啲新嘅情況、嗯、啊，譬如皇帝突然之間可能慶祝某件事大赦天下啊，咁、嗯、可能嗰個罪犯未必會完全冇罪嘅，但起碼會降級咁樣去處分，即係啲刑罰由死刑可能去到流放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好慎重對於刑罰嘅一個態度嘅。 嗯， 咁、啊、當然啦，有啲好嚴重嘅罪行就要立決啊嘛。 嗯， 咁啊喺即係歷朝都有呢個咁嘅區別，咁所以可以抽決嘅係正常嘅案件，立決嘅嗰啲就係、是、譬如可能倫常嘅一啲慘劇啊， 即係十惡 殺老豆啊咁、嗯、樣呢啲就要立決啦、嗯。好嗱，頭先即係卓然你問到咧，究竟有啲咩？即係刑罰啦，其實中國嘅刑罰咧，即係外國唔好講啦，中國刑罰咧，即係可以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是、肉刑為主嘅階段，嗯、我哋就叫做古五刑啦。 嗯， 古五刑咧即係最低級嘅刑罰就係墨刑。 嗯， 墨刑咧就喺你臉上邊咧刺字啦、嗯，或者整一笪嘢。咁總之有個標記咧，俾人知道係罪犯，咁啊冇乜影響嘅。即係你可能 精神壓力咯，即係你成世都會有個字咁樣， 係咪啊？即係啲人睇到你 個 record 係永遠都 mark 咗喺度啊嘛。 你唔知佢寫咩字咯，即係奸字咯。 同埋睇下你係自世定亂世，亂世嘅時候有個字都仲好啲。 係啊，自世嘅時候無端端得你一個有咁，其實真係好大件事。 你冇工作 嘅，係咯， 咁呢個第一個最低嘅刑罰啦。咁跟住咧，其次咧就係叫意刑啊，意刑就鼻字旁，跟住一個刀字部， 割鼻， 係啊，割鼻之刑。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風雲天下》咧、 嗯， 阿鬼仆 唔割咗個鼻咁樣， 即係嗰個就係異形個結果嚟。咁啊割咗個鼻咧，咁你即係當然係外觀上好有影響啦。 係啊， 但仍然可以生產嘅。 嚇， 咁、所以都唔係最嚴重嘅刑罰。好啦，呢啲都係肉刑啦。繼續係啲咩咧？就係、是、所謂肺刑啊，肺刑就係、是、或者叫賓刑啦。孫賓就受咗呢個刑罰，就係即係割腳啊，咁、但係點樣整法咧？咁有幾種嘅唔同嘅講法嘅。咁嘅講法就係冇咗個挑去咗個膝頭哥，有啲講法咧就係挑去咗，即係斬咗腳趾弓。咁有啲講法咧就斬咗成個即係膝頭以下嘅即係嗰部分。咁啊，即係各有一啲，即係可能都有實行過都唔定。咁但係賓刑主要嘅目標就係讓你殘廢。咁啊，賓刑之上當然係男人最痛嘅宮刑啦。宮刑、就是、 我諗起《逃學 X 龍》電影入邊，咗 你嗰個 阿周星星同學話宮刑咁啊。 我哋中國宮刑咧，就即係我哋啲朋友研究過世界唔同地方嗰啲宮刑。咁啊，即係喺伊斯蘭世界咧，原來淨係切高原嘅，但係中國咧就係切 全部， 比較乾淨啲， 乾淨啲， 係啊， 乾淨啲， 係啊，即係總之係公刑啦。公刑嘅意思咧，其實好惡毒噶，唔係讓你羞辱咁簡單， 係讓你冇後代。 嗯， 讓你冇後代係咩呢？對於中國人嚟講，我哋相信死後嘅生命咧係繼續存在嘅。我哋要有後代咧，燒香嚟祭祀我哋嗰啲所謂血食。咁、但係你冇後代就即係你同埋你嘅祖宗都冇人去拜祭，咁你變為孤魂野鬼，你係幾慘啊！好啦，跟住最嚴重嘅就係死刑啦。死刑當然喺傳統中國，尤其是先進時代，多姿多彩啦，腰斬啊、落鑊啊、炮落、 炮落啦， 係 啦， 等呢啲啊不在話下啦。即係大概就係咁樣啦。呢、這個就係所謂古五型嘅體系。咁但係另外咧，就有個所謂金五型或者新五型嘅體系咧、就喺大概係晉南北朝開始出現啦。咁、而喺唐代以後咧，就變成咗即係一個正式嗰個刑罰嘅體系。咁呢個就係即係仍然都會有最低級嘅刑罰啦。咁但係最低級嘅刑罰咧，而家就係黐刑，黐刑就係打藤。我哋打有木條， 起碼唔使射攞刀出嚟啊！ 係打到五十下嘅啫，所以係啲好輕嘅刑罰嚟。咁啊，接住咧就係杖刑，杖刑咧就攞木棍嚟打，個棍毆你，有五十起 跳。幾多大板嗰啲啦？ 係打到一百下啦。咁啊，唐朝有啲打到120下嘅， 隨時死得。 啊，到明朝就減啦。 其實佢話廢咗嗰啲乜嘢死刑，但係換咗係打幾多 藤， 打嗰杖咪就係死。 爭議啊，杖刑係第二級嘅刑罰。咁但係你睇下你 殘廢㗎杖刑， 你試下咁，所以好多朝代咧，佢係兩三節咁打嘅。即係判100下打20下嘅啫，因為都夠佢哋殘廢啦。 如果唔係就變咗死刑啦，真 係。係啊，死刑啦，係啊，完全死刑嚟。基本上 即係衰嘅患嗰啲縣官咧，佢哋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嚟到將呢啲好輕嘅刑罰變成咗係啊，就打死人。咁啊，即係可能收啲賄賂啊，唔係就會係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制度嘅灰色地帶。好啦，咁啊喺呢個杖刑之上咧，就係徒刑。咁啊，徒刑我哋今日叫就有期徒刑啦。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有年期嘅。咁啊，即係通常就一年啦。咁啊，去到三年左右啊。咁啊，即係有啲時代可能會長啲嘅。咁但係咧，即係你喺呢個徒刑咧，就喺中間接受苦工啦。咁啊，然後可能又要即係當然俾人打完先嚟去做苦工。咁佢一個有限嘅距離，譬如去廣東、去湖南啊，即係咁樣嚟去服刑嘅啫。咁喺徒刑之上就流刑啦，流刑就係流放遠方啦。 呢個好多都變成死刑㗎啦， 呢個都係死刑㗎， 呢個好多都變成死刑。 同埋流放遠方就係終身㗎啦。咁有啲朝代咧，甚至乎喺流刑上邊就加上兵役啦。即係你係軍，即係去充軍。咁或者有啲再加上咧，就係要永充，永遠充軍。永遠充軍咩意思咧？你子孫都要充埋， 代代都係咁樣充落。 咁最高級嘅就係即係大辟啊！大辟就係中國咧喺金刑裏面咧就有兩種至三種死法，咁就係最輕嘅就係絞刑，跟住斬刑啦，咁喺明清有凌遲，凌遲仲不做軍國啦。但最有趣嘅其實係呢個絞刑啊 ，Michael 都知多啲啊。咁喺西方世界嘅絞刑咧係最得人驚啊，即係啲人好驚吊住，因為即係出賣耶穌嘅猶大咧就吊住喺樹上面死啊嘛，所以佢吊頸刑咧。佢哋好驚嘅，但中國嘅絞刑就別開生面，就唔係吊住你喺度，就係喺即係將個犯人綁喺木柱前面，然後咧喺木柱後面咧整條繩，咁跟住喺條繩後面咧再即係加條木棍咧，係咁搞，就將你即係搞到窒息為止，係好慘嘅，即係你死得好慢嘅，咁但係即係真係會死啦，當然咁就但係就冇嗰種好大嘅羞辱。咁因為你西方人就覺得你掛住喺啲木頭上面任你去腐爛啊，咁樣啊，好殘暴嘅。咁中國就係咁樣嚟到去扭起一條全屍。咁即係講到凌遲就有啲講法啦，就即係譬如明朝就講有啲太監俾人去凌遲就200多刀咁樣啦。咁但係好有爭議嘅，即係究竟點樣斬到200多刀？你估片皮鴨咩？ 真係當佢片皮鴨咁變㗎？ 係，我懷疑片皮鴨都係咁樣嚟嘅。 系嘛？ 所以北京出名啊！ 北京出名，北京行得多。 講笑。 不過我覺得凌遲其實佢最慘嘅係即係肉體嘅痛苦固然啦，但係大部分被判嘅人都係要被判棄屍，即係其實佢 公開 係公開處決。而你喺呢一個受刑嘅過程入面係萬民空巷咁睇住你受刑，然後你嘅屍首係冇得安葬，就咁就擺喺嗰條即係嗰個廢嗰個墟市嗰度。 最慘係點樣咧？明朝就可能要200多刀啦，咁有啲講法就60多刀，到清朝就好啲啦，20多刀嘅啫。但清朝最恐怖就係好多時候執行，並且執行最多係對嗰啲婦女殺夫之後咧。即係處理嘅刑罰，所以萬人空巷睇住個婦女赤裸裸 咁樣去受刑， 非常希望各位觀眾咧就唔係食緊宵夜嘅。如果食緊宵夜嘅話，就 真係大件事啊！ 我哋下一次翻嚟繼續歷史係咁話。 各位观众好，又翻嚟历史系咁话啦。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好多中国嘅刑罚，咁啊听到好多肉刑或者话守候文明啲嘅五刑，其实好似文明啲，但系其实都系攞命嘅，要命嘅。咁啊，外西方嘅刑罚又系点嘅咧？佢系咪一样系咁残忍，定系会系啊？我哋想象中会文明啲嘅咧吓？ 其實西方即係好多頭先講小布老師講有啲都係中西方都係相大家都普遍嘅，即係譬如話將刑罰啊當係一個教育嘅工具啦，即係大家攤開曬喺公眾地方 咁，所以都有示眾嘅， 都有示眾。第二譬如話頭先話女性要剝上身被刑罰啦，喺西方甚至係英國嘅時候，女性剝上身被男性鞭打作為刑罰，而大家可以圍觀，甚至乎一女性剝上身跟住隻手扣住一個牛車或者馬車喺條街拖住，一路拖住背脊被鞭打，呢個都出現過嘅，即係亦都唔完全係淨係東方嘅產物，所以變咗當時咧，其實嗰、那個刑罰作為教育工具咧，都係一個普遍。 中世紀都有好長嘅時間有所謂女巫啊，即係捉女巫啊、中介裁判所啊呢啲嘅歷史。咁啊，當被話係女巫嘅時候，譬如你村裏邊唔見一隻雞啊，或者啲咩事嘅時候咧，係女巫有事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就會有死，即係被酷刑或者燒死嘅呢個情況。咁呢啲亦都係即係代表住其實即係愚昧啊，中即係一啲嘅即係社會嘅問題咧，就唔文明嘅時候， 點都揾人負責， 好長時間都係發生緊。 冇錯，所以我哋好多時候玩就研究東方嘅法律體系，或者甚至中國嘅法律體系，或者傳統法律體系。好多時咧，你放翻同一個時間咧，喺西方究竟發生咩事咧，都有一個幾有趣嘅效果嘅比較。 西方人其實喺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咧，仲對中國法律好尊重。 冇錯，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喺十九世紀初咧，當時都未打鴉片戰爭之前咧，因為英國嘅刑法當時出咗名係點講啊，好雜亂嘅，因為佢係普通法啊嘛，佢用唔同地方嘅案例嚟到歸納，咁歸納先至成文。咁就好多時咧，有啲即係判嘅時候都唔係好統一啊。咁我哋就不如跟大清律啦。有啲人話建議，真係喺國會有人咧即係提議過咧，即係大清律係一個有系統細緻嘅方法。咁其實好似阿家姐講，其實大清律喺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即係經過十九世紀嘅時候被翻譯咗之後咧，歐洲咧其實有曾經有個好受歡迎嘅程度。 我哋話即係法律就係管治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但係我睇法律，你都講有一條叫親親相容人，即係話咧，如果係親人咧，佢就法例規定咧，佢係唔可以就告親人啦。同埋咧，如果你親人係犯罪嘅時候，你就係法例規定你係唔使做證。咁呢個咧就即係都代表住咧，即係中國法律咧，即係除咗法律之外，都有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嘅即係道德觀念啊、倫理觀念喺裏邊。咁西方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有，咁其實西方喺舉證嘅時候，即係夫妻之間都有一個限制嘅。咁即係太太可唔可以舉證去指證丈夫咧？都有一個法律上嘅限制，係一個即係證據法入邊都有限制。所以咧，即係話其他法律體系，不論喺東西方咧，對於唔好透過法律體系去衝擊家庭關係或者夫妻關係咧，其實呢個係共通。 中國傳統法律仲行多一步添啊！即係頭先你提到嗰個親屬相隱係其中一個即係保護家庭嗰個法律啦。仲有一條咧就叫干明犯義，就係咧在下位嘅，譬如仔就唔可以告老豆。咁啊，即係犯者咧，你就唔理你告嗰樣嘢係咪真，即係甚至乎謀反大逆嘅除外啦，但係其他好嚴重嘅罪行咧，都要照樣罰嗰個告嘅萬倍。 我有一個想法咧，就係咧，因為一直以嚟咧讀歷史啦、睇啦，可能特別係多近代中國嘅歷史啦，牽涉到可能法制啊，或者同法制會唔會好文明啊，法治觀念係咪好進步啊？呢一啲咁樣嘅評論上面咧，我哋都會俾可能西方有一種感覺，覺得西方係遠比中國進步。咁兩位都做咗咁多年法制史嘅研究，其實會唔會從一個法治觀念要公平公正嘅角度出發，去重新去平核呢個可能中國嘅法治嘅歷史？你哋覺得其實中國比起西方係究竟係進步啊、退步啊，定話都係不過不失咧？ 我呢個都係相當之複雜嘅問題， 大災問，大災問， 係啊，冇錯。咁但係即係第一唔可以以今非古啦，即係唔好用今日嘅標準。今日我哋即係好多時都用自由主義啊，或者係市場嘅觀念啊去睇某啲制度，咁係以前一定唔啱啦。第二就係即係每一個社會都有唔同嘅家庭倫理觀念啦。第二就係、是第三就係每一個社會都有唔同嘅對於係咪甘心嘅睇法，即係譬如中國嘅天啦。等唔等於西方嘅基督咧，或者西方嘅神咧？咁呢個亦都唔可以互通啦。咁我覺得即係嗰個社會情景咧，係好緊要作為判斷一個制度咪公義嘅一個標準啊。 不過喺我眼中咧，其實中國個法律制度咧，即係如果係佢 在對人命的重視上面，在對是非對錯的個緊張上面，其實就跟世界任何，即不會差於世界上面任何的法典，任何法體系都不會差於。不過呢，即中國的限制呢，跟在前現代全世界各地的在法律上面的限制呢都一致的，就是那個科技的限制。我們在即傳統的中國沒有 DNA 那些調查，我沒有那些科學鑑證的方法，所以呢，即我們怎樣可以譬如那個人死了他怎死的呢，咁啊，宋慈佢可能喺洗冤集龙里边可以用到嘅方法就系你睇下个尸体表面有冇啲瘀痕啊，或者可能整啲醋啊、整啲酒啊焗下个尸体，睇下有冇啲特别嘅斑纹出现啊咁样。咁最多整啲银针啊，喺啲唔同嘅孔窍里边去睇下有冇啲变色啊，睇下咪有毒啊。即系凡此种种咧，都系可以做到咩啊？尸体表面验尸嘅，西方好啲啦，佢哋行前一步可以解剖。咁因为中国人咁重视尸体嗰个完整，西方就冇咁大包袱。好啦，咁啊，但係即係畢竟咧，嗰、那個搜證嘅過程咧，其實係受到科技個限制好大。咁以至到咧，中國人佢哋點樣可以去得到個案情咧？嚇、啊，咁我哋就用罪犯佢自己去公吐嗰個實情咯。 咁可能好多要屈打成招、啊。係 咯， 呢、 這個犯罪啲無端端行啊嚇。 同埋撇開咗可能科技啊各樣，我哋而家可能用今時今日嘅眼光去睇翻我哋可能中國東方社會嘅一啲法治嘅制度，可能都會。有好多嘅疑問或者好多嘅關注，譬如話審查或者會唔會有好多我哋嗰個政權啊、領袖啊，能夠用佢嘅威權繞過咗一啲嘅法律成文嘅一啲規定，去達到自己嘅目的。你哋喺個研究入面會唔會都有一啲例子可能可以？ 好似有嘢帶咗過嚟。 有，因為另一個共通點咧，即係頭先講家庭啊等等共通點之外，另一個咧，就算東西方嘅法律傳統嘅發展都有共通點，就係咧法律經常同。管治者有衝擊， 係啊， 管治者面對法律嘅衝擊嘅時候咧，點樣繞過啊？點樣處理呢、 這個大啲？ 即係好似我個女有時同我講，一講中國法制，講秦朝焚書坑儒，咁其實咁西方對於當資訊、知識或者媒體對主權有衝擊嘅時候，佢會做啲乜嘢咧？咁有少少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咁言論自由嘅社會，可能大家都未必一定會有覺得會發生呢件事，就係呢個係1930幾年代嘅《華字日報》同埋《華僑日報》啦，1936同1939。其實當時咧，香港係實施咗，當然，當年香港都係已經係行緊普通法，行緊英國嘅法例啊。咁咧，我哋見到啲報章入邊已經俾人畫咗空格啊、交叉啊、點點。其實呢個係已經發行緊可以街賣嘅報章，係會咁樣賣。你好難想象，因為個報紙咧係有交叉、有窿、有四方框咁樣賣。咁其實呢啲就係咧，當年英國人咧就透過佢哋嘅新聞審查官咧，每日強迫一啲中文嘅報章咧要送檢，送咗檢之後咧先至可以出。有啲唔喜歡嘅文字咧，就會打交叉、打點，咁先可以出。如果唔係咧，就會又要拉又要鎖嘅。咁所以呢個咧，即係新聞審查制度咧，其實係行咗幾十年。即係呢個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咁但係點解就係話點解喺英國嘅普通法制度底下都會發生咁嘅事？就係、是、不論東西方都會遇到皇權或者統治權同法律嘅抵觸或者係互相處理。 不過你都講翻新聞檢查或者出版檢查咧，即係我哋知道喺中國就傳統嚟講最唔文明嘅就係文字獄啦，係咪？譬如我哋會講到明初、明太祖，因為有啲人寫啲嘢得罪佢啊，話佢係和尚啊，話佢係賊啊， 佢懷疑啊，可能 即係咁樣嚟去殺人啦。咁但係即係其實裏面好多傳疑。喺明朝咧，我哋見到咧嗰啲真係出版嘅新聞嘅檢查最多咧，就係對於色情嘅內容。即係嗰啲有商教化，到清朝先認真嘅。啊，即係先喺政治上面，你即係對滿人或者外族統治有誹謗啦，啊或者有意見咧，先會俾人去處理。咁即係呢個係即係明清嘅幾大唔同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即係中國嗰個法律咧，嗰個胸襟啦，即係如果相對於咁文明嘅英國統治香港時期咧，其實都唔係好舒適嘅。 嗱，你講到咁呢、這個，我又有個問題啦。常常咧都有講所謂天子犯法咧，就與庶民同罪。咁我想象中呢個咧都係可能係理想嘅狀況， 理想境界， 非常理想嘅。 非常理想。 其實喺歷史入面我哋有冇其實係咪真嘅咧？呢樣嘢係有冇可能發生嘅咧？即係話，或者再問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話我哋嘅法律制度對於嗰個管治嘅階層嗰、那個制約去到邊個程度，可以去到邊個地步就係極限啦。就係、是、呢、這個就我想問，同大家傾下嘅問題。 呢、這個真係未睇過，有邊一個真係犯咗法，即係皇帝要落台喎嚇。即、係我諗，包括喺中國社會或者係中國傳統社會或者係西方，起碼我暫時都未讀到呢啲故仔喎。即係可能貴族都仲有嘅嚇、貴族可能你發覺知道送個斷頭台㗎啦、你太曳啊，送個斷頭台。咁、但係真係犯咗法落台，即係冇乜見過。 即係前朝皇帝可能就會用個犯法理由斬咗你嘅，不過真係犯本朝法律嘅本朝皇帝咧，我就未見過。或者未聽過咁嘅例子，咁但係咧頭先嗰個講法咧，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同罪咧其實係一個錯誤嚟嘅。咁其實個原文應該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咁呢樣嘢係法家，即、就、係、是、由秦朝以嚟嘅法家思想，係啊，就是、天子以下任何人，哪怕你係王子，都係要用同一套嘅法制咧嚟到去處分。好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咪真係有咁嘅王子即係、就是、犯罪即係、就是、被處分咧？譬如我哋睇到明朝初年啦，明太祖啦，即係會處分佢一啲仔嘅。咁啲處分嘅仔譬如佢可能係犯咗奸淫啊，或者其他啲罪行，逼佢自殺咯。啊，即係或者削曬佢啲權咯。咁明朝有部叫《皇明祖訓》嘅，就規範嗰啲即係皇子究竟佢嗰個生活要點，但係控制住皇帝嘅似乎都冇，因為制度上邊咧，皇帝係高過法律嘅。咁喺中國嘅法律嘅世界咧，所以係唔存在皇帝會俾法律規範嘅可能。 皇帝咧，即係喺法律以外就係其實俾天規範嘅啫。 係個 天係一個觀念，即係所以即係道德即係情理，其實都可以話喺一個比較寬闊嘅定義入邊咧，中國法律睇一部分，唔係淨係律條。 阿卓然頭先問個問題咧，我覺得真係超難答。即係你其實咁浩瀚嘅東西方嘅古代嘅歷史一路追溯嚟，可能我哋都真係揾唔到一個所謂領袖係因為佢哋特別專制時代係因為佢犯咗法而會落台。反而我頭先阿 Michael 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就即係令我的突然間醒起《論語為政篇》入面有一句説話，可能都幾解釋到中國嗰個法制思想之上，我哋可能仲有一個追求嘅境界。其實嗰句説話係咁樣講，佢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大概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哋純粹係用一啲法啊、刑啊去跨住啲人嘅話咧，大家一齊走法律罅咯，啲人，因為呢個係孔子講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會免卻咗犯罪，但係佢哋仍然係無恥嘅。但係如果我哋能夠用禮同埋法相輔相成去教導佢嘅話，佢哋可能就去到一個境界，佢哋唔會純粹擔心自己犯法而唔做壞事，而係道德教養令到佢防止自己做壞事。咁所以呢一個以禮附法，或者以法附禮啦，其實就係我哋中國最高嘅境界追求。 我哋好多時都講咧，法律咧係最低標準，道德咧規範、社會規範咧係所謂嘅最高標準。所以在社會咧，有高低兩個標準先得。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啊。